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李红艳、杨丽娟的报告文学《希望之地》，抗战后期美军观察组眼中的延安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日本作家上林晓的散文《花的精灵》的上半部分。 今天在延安中学一片现代化的建筑包围之中，有八孔古朴的窑洞，窑洞由条石砌成，已经略显残破，但在上世纪40年代，这里却是延安居民为欢迎美军观察组专门修建的豪华住所。1944年下半年，美军观察组共18人，分两批先后抵达延安。这个正式名称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的代表团，由美国军官、外交官、医生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是美国同中共领导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在这次接触之前，美国人对延安的印象是矛盾的，一边是斯诺等西方进步记者报道中的红色延安，一边是国民党政府对外宣传的反动延安。真实的延安究竟是怎样的？经过与延安居民900多天的近距离接触，观察组成员最终看到了一个孕育着中国希望的圣地。他们眼中见到的延安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通过李红艳、杨丽娟的报告文学《希望之地》，抗战后期美军观察组眼中的延安了解一下，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944年7月22日上午，重庆雾气弥漫，天色灰暗，一如往常的炎热潮湿。一架美军 C-47 运输机从重庆九龙坡机场起飞，越过四川盆地和大巴山，直奔黄土高坡上的小城延安。与运输机一同飞行的还有3架护航的战斗机。这架神秘的运输机上搭载了9名美国人，除飞行员外，包括美国陆军上校包瑞德、美驻华使馆2等秘书谢伟斯、美国陆军步兵部队和战略情报局约翰高林上尉等8人。他们身份各异，却共同隶属于一个新成立的小组，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派遣一个军事观察组进驻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延安，美国人早在1943年就有了这个大胆的设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对日作战的总体考虑，迫切需要中国战场拖住更多日军兵力，因此一直从经济和军事上援助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然而扶蒋抗日的美国对蒋介石和他的军队并不满意，尤其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约瑟夫·史迪威。史迪威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参加过一战，多次任美国驻华武官，曾被《时代周刊》称为一位真正的老中国通。1942年3月，史迪威第5次来华，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这位性格粗犷、心直口快的中国通与蒋介石的关系几乎从一照面就不大融洽。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后，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蒋介石抱怨失败全在史迪威不听指挥，而史迪威则向罗斯福告状，打不赢是因为花生米，花生米是美国俚语，特指野心大而能力差的人。 史迪威在日记里就直接用花生米代替蒋介石。对蒋不满的史迪威等美国人很快注意到了中国的另一支力量，这就是活跃在敌后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 从1942年6月开始，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戴维斯就曾多次访问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1943年初，戴维斯第一次同史迪威讨论了派遣一个观察团前往陕北的话题。史迪威当时表现得颇感兴趣，无奈眼前要处理的事务繁杂，一时耽搁了。1943年6月24日，戴维斯将这个建议落在了纸面上，他写了一份长达十页的备忘录递交给史迪威，同时将一份副本送给了美国国务院，可惜国务院并没有什么回音。半年后的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在一份简短而措辞激烈的备忘录中再次强调了派遣观察团前往边区的重要性。他写道，自从1938年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艾文斯·卡尔森上尉访问延安后，还没有一个美国观察家访问过中共根据地，关于中共活动的所有信息都是二手的。也许是因为这份备忘录简洁明了，这一次终于引起了罗斯福总统的注意。1944年2月9日，罗斯福向蒋介石发出电报表示，他将很愿意看到一个观察组被派到共产党地区，以增强关于中国北部和东北的日军情报的来源。他请求蒋介石予以支持和合作。蒋介石当然婉拒，但是罗斯福并没有就此罢休，先后于3月9日和22日再次给蒋介石发电报。为给蒋介石施压，史迪威还推迟了将中国军校学员送往美国受训的时间，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原则上同意。1944年6月，美军观察组终于正式成立了。7月初，包瑞德再次被召至重庆，投入了使团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他和观察组的成员们更习惯用另一个代号称呼这个新的观察组，迪克西使团。许多年后，使团的灵魂人物之一谢伟斯曾这样解释，迪克西有两个意思，一是指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反叛的各州，另一个意思是太阳照耀的地方。延安对于当时的他们而言，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向往太阳照耀的地方。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很快来到了太阳照耀的延安。1944年7月22日中午11时30分左右，晴空万里，包瑞德等八名观察组成员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此前接到美军观察组即将到延安的消息后，毛泽东就极其重视，延安许久没有飞机往来，延安军民花了好几天时间才平整了废弃许久的机场跑道。毛泽东还专门把懂航空的同志请到自己的窑洞里，研究美军飞机的安全着陆问题。随后，他在7月4日亲自草拟了一份电报，详细介绍了机场的长度、宽度和走向等情况，由林伯渠和董必武向美方转达。准备工作如此细致，竟然还是出现了意外。降落时，飞行员差点丧命，但幸运的是他躲过一劫。观察组成员依次走下飞机时，就看到了恢复镇静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上前握住团长包瑞德的手，坦诚地说，毛主席要我向您转达，他对您的安全到达表示慰问。52岁的团长包瑞德上校在中国生活多年，能讲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话。他引用《论语》中的一句话回答道，伤人乎？不问马。一场紧张的意外就这样化为了轻松的笑谈。 由于飞机受伤，本来计划随后就到的第二批观察组成员直到8月7日才抵达延安。前后抵达的18名观察组成员被安排入住在延安北门外的几孔窑洞，窑洞由条石砌成，洞内地面铺上了灰砖，外面还设有木柱组成的走廊。用当时担任观察组翻译的林清的话来说，是当年全延安最豪华的窑洞宾馆。但美国人开始仍不适应，在他们看来，窑洞只是凹进陡峭山坡约15英尺深的浅洞，室内摆设像斯巴达人一样简朴，一张粗糙的桌子，一两把简易木椅，每人一张抬架床， 也就是把木板放在木架上，一个搪瓷洗脸盆架和一个毛巾架，没有地毯，房间内外根本没有什么水管，厕所被安排在与住房距离比较适当的地方，这还是特意为外宾们建造的。开始时观察组成员不会生炉子，常常是炉子还没点着，整个窑洞里浓烟弥漫。观察组的医生卡斯伯格不得不警告观察组成员不要在烧炭时关闭门窗，他不止一次将包瑞德等人从烟雾中拯救出来，令人哭笑不得。但是开着门窗又会有苍蝇、蚊子、蜈蚣甚至老鼠跑进窑洞，物质条件无疑是艰苦的。好在观察组成员非常清楚，我们就没打算在这里过舒适的生活，并且对于观察组的衣食住行，中共领导人无微不至地一一过问。有一次观察组成员换洗衣服后问是否有熨斗，当时中共领导人穿的都是粗布做的宽大衣裳，上面还三三两两打着补丁，熨斗是极为罕见的，但是杨尚昆还是让人给他们找了一个烧木炭的老式熨斗。尽管生活相当简朴，但延安居民所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还是给观察组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几十年后的1970年，包瑞德在回忆录中这样陈述他对中共的印象：在重庆，我们所到之处都能看见警察和卫兵，在延安，我所见到的任何地方，包括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都没有一个卫兵。在毛泽东朴素简陋的住处前面，几乎有什么人在站岗，这对于一个偶然的过路人来说也是不显眼的。如果什么人打算暗杀毛泽东，在我看来似乎是非常简单的，但事后逃脱就是另外一码事了。观察组成员对国民党区域有一个共同印象，征兵当局用绳子将壮丁捆成一串，但在延安，这种被捆着去当兵的人，包瑞德从未见到过。他还回忆说，在华服役期间，我有好几次看见国民党的军官，其中包括一位两星将军抽打士兵的耳光，这种情形我在共产党区从未见过。观察组的另一名成员约翰·高林则对随时出现在街头漫步的中共领导人印象深刻，他写道，领导人轻松地在他们的人民当中走来走去，并且经常和邀请他们的人一起跳舞，士兵和军官在轻松的同志式友爱气氛中相互谈天和开玩笑，在集会上不安排座次，在讨论中毛和所有其他人都简单地被称作同志。这一切让包瑞德不由得发出感叹，在我们这些人看起来，倒似乎是共产党控制区的自由要更多一些。而谢伟思则在他来到延安的第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显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谢伟思后来成为了迪克西使团的灵魂人物，他出生在成都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谢伟思的父母在那里创建了基督教青年会，为中国的现代化奔走。当时的爱国青年们渴望中国的现代化，纷纷报名参加。青年的陈毅也曾在那里学习英文。30多年后，陈毅和谢伟思的手在延安握到了一起。每次提起谢伟思，陈毅总是笑着说：“这是我的老师啊。” 好，朋友们，李红艳、杨丽娟的报告文学《希望之地》，抗战后期美军观察组眼中的延安，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在美军观察组1944年到达延安的时候，延安在外界眼中还是一片神秘的土地。眼见为实，美军观察组的所见所闻虽然没能改变历史，但是他们记录了历史，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共产党最终能取得政权的原因。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报告文学。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日本作家上林晓的散文《花的精灵》的上半部分。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当我看到那夜来香粗粗的根柱已经被花木店的年轻花匠用他那插在腰间的剪刀拧了下来时，我的心扑通扑通的直跳，半晌说不上话来。我十分清楚， 自己的血液一下子从全身流走了。我怔怔地伫立在廊檐上。花匠刚把剪刀插回腰间，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这是为了清理剪剩的残珠。那夜来香的根珠粗壮地盘错在一起，即使放上刀子也很难随心所欲地将它切下来。可是花匠似乎想彻底收拾残根，不让它再次萌芽似的，三番五次地放上刀子，肆意切割着那粗壮的根珠。他好像不知道那是我倍加爱护的夜来香，以为只是一棵杂草而已。为了让夜来香周围那些开着花的稀孙的根珠长得更加壮实，他才这样做的。花匠全然没有理会我那懊丧的心情，因为征服了飞横跋扈的夜来香，他显得十分得意。看到他的这副举止，我就越发懊丧起来。由于这种感情上的局语，我的内心极度焦躁。这棵夜来香种植在向阳的廊檐边，我虽盖上旧凉席让它越冬，可一过冬天它就发出两根枝条，在那忽然间长高的茎上布满了充满生机的叶片，甚至长好了含苞待放的小花蕾。然而就在我没有照管它的仅仅五六分钟的时间里，这棵夜来香便无影无踪了，宛如梦幻一般，令人不可置信。因为过分不可置信，那时我的心里突然涌上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想莫非夜来香通过花匠的手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了什么地方。事实上花匠就在我的眼前剪下了夜来香的根株，我是亲眼看到他那样动作的，所以已经没有怀疑的余地了。尽管如此，我却极力让自己相信那棵夜来香仍然以它完整无损的姿态生存着。我环视了一下窄小的庭院，但哪儿都没有活着的夜来香挺立着。那么我的夜来香究竟到何处去了呢？凝眸望去，只见它早已委之于地了。在花匠的压把鞋的践踏下，它的叶子已经蔫了，并且沾满了泥巴。它那副躺在庭院地面上的样子实在惨不忍睹。我的梦已经泯灭，我还一直指望着在那梅雨蒙蒙的傍晚，有如翅膀透明的蝴蝶展开双翅似的，蓦地开放出黄色的花蕾呢。我已经懒得跟花匠讲话，不久他像是干完了我家的活，说了声多谢您了，就转移到邻居家去了。从那以后，我天天闷闷不乐，即使来到院子散步，也无法打起精神。西村周围虽然像剃了头似的光秃一片，但一旦没有夜来香相伴，竟像葬了爱儿以后似的，显得空虚而清冷。以往早晚来到院子是一种乐趣，可现在我甚至无心再踏了这木屐下院子了，仿佛身心都失去了劲儿似的。就是读着书的时候，或者是散步的时候，也会猛然在心头泛起一层阴影，感觉无可名状的虚无和倦怠，仿佛无容身之地似的。当我反省自己为何这般时，我悠然感到这一切似乎是由于失去了夜来香的缘故。这为时不可思议，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竟如此将自己的心寄托在夜来香身上。可是失去那棵夜来香还不到十天，一棵新的夜来香又重在我家院子里落户，我那精神的秩序也随之得到了恢复。 那是六月中旬的事。一天，我的朋友欧军来到我家。当我谈起自己想去一个看得到山的地方时，他立即对我说：“要是去多摩川边叫市政的那个地方，就能看到山。”欧军还说，他要去市政钓桃花鱼，可以跟他一起去。虽说想去看山，但光是这个愿望，我仍然是无心到那里去的。在这之后，我又将夜来香被毁之事告诉了欧军。于是欧军对我说，要是去市政，你能看见那里的河滩上开满了夜来香呢。经他这么一说，我立即想动真了，并且我还决定在欧军钓鱼期间，我就在河滩上玩玩，或是躺在地上，或是眺望山岳，回来时再搬几颗夜来香回家。那天下午，我们乘上内燃机车离开了武藏境车站，车子在北多摩停住，我们在那儿下了车，然后又沿着线路朝多摩川方向走去。这个季节麦子已经成熟，秧田里的秧苗已经长得很高很高了。欧军用鱼竿指了指说道，从这一带开始遍地都是夜来香了。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线路两旁长满了夜来香，昨晚的花已经凋萎，叶子也因天热而垂了下来。总的说来，这些夜来香给人一种纤弱的感觉，夜色也不佳。想起家里以前那棵十分旺盛的样子，未免有点美中不足了。可我很放心，看看那一带遍地结实的夜来香，我觉得搬回几棵是不成问题的。欧俊说，夜来香有两种呢，有香味的和没有香味的。这么说，原来在我家院子里的是那种叶子繁茂但没有香味的夜来香。下到河滩一看，只见那里遍地都是夜来香。欧军走进浅滩开始下鱼钩，我脱掉上衣坐在河滩上。当欧军顺流而下时，我也跟随着他，手提鱼篮沿着河滩朝下游方向走去。当我坐在河滩上眺望流水时，眼前就开始摇晃起来。举目远望，只见对面的山也在摇晃。这郁郁葱葱的夏季的山景，突然使我联想起故乡的山来。这次看到山，也是时隔多年了吧。 好，朋友们，单林晓的散文《花的精灵》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明天为大家带来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在欢度节愉快的时刻，祝你岁岁平安，天天快乐，让歌声驱散 节日愉快的时刻，祝愿家幸福，人人快乐。在灿烂阳光下，心花怒放，在人生大道上放声高歌。 祝愿爱情甜蜜，青春似火，身体康